It's been a long time. You guys don't really know us. It's called HIBOMB, the Highborn. We bring you the new drawings. Second back. 大一切一切就像浮图画，可现在这幅画在眼前慢慢地发生了变化，是否遇过自己发生的摩擦，可时间依旧滴滴答答。我们小时候和现在有两种判断，相信人与人的关系全凭知识的情感，是世界在不知不觉变得灰暗，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的麻烦。从情感我希望不再加的自然，我为难是否该继续保持友善，这样的想法总是在纠缠，这现象为什么总是演不完啊？有谁会知道我们的想法，每件事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看法，这样的想法总是在脑子里爆炸，这样的想法难道要我捂住嘴巴？看到这样的人我好想问，你的面具好酷，是谁送给你的礼物？你为了什么追，追求什么神？谁是你的福？除了自己难道全是猎物？Yo, hold on. 说人生是一场戏，考验我们的演技，需要我们领悟人之初性本善的真正含义。Hey yo, what the heck? 安静的时候有没把自己看透？是否能接受，还是就被自己受够？改变在什么时候？为什么被遗落？为自己找借口，还是让自己赶快逃走？ 我的距离是一米七。 再难的问题请你让我好好做笔记，回家里听我 CD， 不想再探究秘密，不想再看着看着新世纪的炸夜。 问题是需要回避，回避和消息， 捡起我尽力让我举起手臂，我需要找到自己，把自己彻底想起，把一点一滴彻底的想起。想要用下面宇宙别谈任何的话题，想要 rap 一首歌要先要找准 key， 难道这是你达到目的的武器，还是我看问题太 偏激？ 我们躯体在腐烂，灵魂不变的外因枯萎。